准时上课，随时迟到了将近34分钟。 例如说，院长法学教室啊，院长法学啊，很多地方会加入文章。那他的文章写还蛮久的，跟后面科学的，啊，这里一面法学那一派。接下来我们看大陆法学这一派。大陆法学这一派呢，如果你肯扎扎实实的读的话，如果你肯的话，当然要接下去，要接到那个。 修道实践是第四页了。 三上国老师的书呢，叫做《包天法基础理论》。在教科书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书名有基础二字的就很难懂，就那一本书只要写到基础原则原理，如果这种名称的那本书一定很难懂。梁老师这本书就是这样，基础理论很难懂，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要读它你就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写的现在改到这么多版了，应该文笔算流畅，体系算很一贯，就是将来对我有好处。那如果你觉得这种书太硬，不太想念，王建军老师、王建军那个，叶启周老师，就江老师的学生，叶启周老师有一本《保险法》，应该是实例之类的，我不太确定他们《保险法》啊，关键词就实例的。看到实力啊，这是要看比较准嘛，对不对？就比较容易看。所以如果说不想看江涛国老师的书，也看一起就老师的保险法这种实力。那这本书呢，我有看过了，我觉得算还不错，就很容易上手。因为我从我的角度去看你是主人，因为我已经都读过了，我看每一本书还蛮容易上手。只是说，如果你要从初学者立场，我觉得看叶老师的书会比较容易看得下去。看江老师的书哦。我的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就是为什么每一本教科书都要从200年前开始说起？他从保险的起源开始讲，说保险法是怎样，然后看历史看书看半天，然后都不知道保险法是干什么，终于翻了几十页都进入到保险法，然后才讲两句就开始批评那个法条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个法条他没有看熟，没有看就在骂那个法条，那我怎么知道你在骂什么？然后接下来再骂完，就说啊这个有冲突，然后就把那一本拉过来再骂一遍。然后我就这样昏头转向，这是我以前看梁老师的书的感觉啦。可是看叶老师的书呢，毕竟他的年纪跟我比较接近，跟我比较接近啊，所以再看他的东西就觉得说他比较有为我们着想一点。这是我个人看法，就觉得比较贴近民众。如果说梁老师是神的话，那么叶启周老师讲就是在神跟人之间传达神的语言，让我们明白这样。那我算是鸡桶，就传达他的语言让你们明白。好，所以这两套可以看，就这两套，你可以选一套去走，但是千万不要一手练一功哦，千万不要说我左手看一面法，右手看大陆法，你要这样玩，你就要像我这样才要分，要办法，我们这两边都分别练完之后再把它和在一起说，你要玩就可以给我，你要玩就可以给我，但是已经练完的结果。所以如果说呢，你上课看讲义的话，那就是我会一次跟你讲两套东西，那这两套东西我会帮你区隔好啦，就让你分别记清楚。但是你回家准备的话，除非你就跟着讲义走，不然的话呢，就两套选一套去看。那这两套里面呢，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上面这一边我会建议从叶启周老师的书着手，再来看王老师的书。但是下面这一边呢，我倒蛮建议先从叶老师的书着手，再去看刚刚王老师的书。对，四本都看完的话，你今天就考这一科就好，我花很多时间看这个。但如果说你要考法研所的话，就蛮值得投资的。因为假设你考法研所，你要念章法组，你不去投资章法这些科目就不可能。你就问那些章法组的学生们，刚刚说公司考基本教科书，他已经很辛苦，想跟你今天每一本应该都读过。这是要研究生嘛，就是研究那一科的人嘛。但是我们国考其实基本上不太需要这样。那国考如果你想要，就是想要反正混过去考过去，能够跟大家考一个分数的话，你把讲义看熟也就可以了。国上高的问题上，如果没有听只会去看讲义，你也知道在写什么。好的，这个也是要自己去把它串联起来。好，再来呢，我们再建立一下观念，就是保险。保险这个东西呢，你要记得它是个制度，它是一套制度，一套米平风险的制度。它的基本概念就是凝聚小资金， 供大保障。他的基本想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拿一点钱出来，最基础的出发点，每一个人都拿一点钱出来，如果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哪一个人倒霉碰到天灾事变的话，我们就把这笔钱拿去填补他的损害。所以他的出发点跟公司法是一样，公司法是凝聚小资本成就大事业，有听过这个？每一个人出一点钱有没有？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啊，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你出一点，我出一点，那我们公司就30亿，就可以去做大事业。那保险呢？是凝聚小资金成就大保障。我们每一个人出300、500、300、500、300、500，加起来几十万，对不对？那一个人都出车祸了，就可以把这几十万拿去填补他的损害。所以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制度面的概念是这样。但制度面的概念是这样之后呢，接下来它就有不同的发展。例如说，我们这边讲一个分类，这个分类是假设这一套制度在运作上，如果是为了赚钱来的，我们就会有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是为了赚钱而来的，它是盈利性的，它是盈利的，它的出发点是这样。那另外一套，如果说搞这个保险制度不是赚钱来的，那叫社会保险。这是非盈利性的，非盈利目的的，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盈利的。那什么样的保险不是盈利？例如说我们的全民健康保险法，对不对？健保，例如说健保，例如说劳保，例如说我们还有什么公保，很多保了，就很多保都讲不完，很多保。像这一些呢，就是某个政策考量，例如说政府要照顾人民或怎么样，例如说劳保是叫雇主呢跟我们的政府呢还有劳工呢去削那个保费，对，他谁出多谁出少，类似像这样。但公保或和劳保健保有更偏向的考量，所以这些东西啊不适用保险法，都另有特别法。比如说劳保们劳保条例嘛，然后健保们健保法啊，就不适用保险法。所以你要记得，学了保险法之后，不是把保险法拿着到处都公用，没有这样。保险法基本上只用在商业保险而已。保险法只用在商业保险，但是商业保险呢，严格来说，商业保险其实可以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叫商人保险，另外一种类型叫消费者保险。观念要好好架起来，以后你才会比较好吸收。商人保险呢，它的对象是商人对商人。什么叫商人对商人？例如说，国泰产险，国泰世纪产物保险公司，国泰产险就是那个大叔那个国泰产险，那对上长荣海运，那国泰产跟长荣海运，他们双方经济实力、专业程度相当够，这叫商人保险。所以这种保险是商人对商人，顾名思义是这样。那商人的一边当然是保险公司啊，另外一边就是像国泰啊、像华航，你看华航去买保险，华航就不是一般这种老百姓。反之呢，消费者保险呢，就是商人呢对消费者。例如说，我们跑去跟保险公司买保险，我们呢经济上弱势，专业程度保险公司懂吗？没有。所以当我们去跟保险公司买保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被保险公司的专业性跟他们的经济上的优势帮忙不可一任的。像例如说，可能某些条款不想签，保险公司就只有这种条款啊，你不签也不行，想买保险就买这种，想要买别的没有，那个条款可能对我们非常的不利啊。所以呢，我们要想到说，保险是一个契约，我们讨论这个契约，对，契约里面就是什么观念？实质平等，契约双方当事人实质对等性，尤其是在这种消费者保险这里，在消费者保险这边，因为是商人对消费者，所以呢，在契约的实质对等性呢会受影响，因此我们要去保险法就说，在这个部分呢要去维护或者维持呢契约双方当事人实质对等性。例如说，我们可以看某些条文。例如说，来请看54条，有相当典型的条文。 那螺旋粉的法条请各位背的就请务必背一下，你如果不背没关系，不背好歹哦，好歹在考场上你要搬得到在哪里，这样对吧？那刑法第五十四条，螺旋法第五十四条，我这样规定说，我是要是关于保险契约的条款的效力和解释啊。那我是要这边规定说呢，那个本法强制规定不得契约并论处，但是有利于被保险人的不得实现，怎么样？所以被保险是我们这一方啊，我们是被保险保障的啊，卖保险那方叫保险的。所以强制规定不可以改，但是有利于被保险就可以。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这些消费者，一般消费者经济上比较弱势嘛，一般上比较弱啊，我们很容易被对方保险公司欺负啊，所以这个法条就保护我。再往下看第二项说，保险契约的解释应该看求契约当事人之争议，不得拘泥于所用的文字。很熟悉嘛，民法九十八条就这样讲，对不对？往后看他说了，如果有异议的时候啊，以做有利于被保险的解释为原则，就做有利于弱势的消费者这一方嘛。再往下看，我是这条之一也是。我这条第一规定说，保险契约中的九类形式之一，依照缔约时的情形显示公平者，该部分之约定无效。然后你看第一款，免除或减轻保险人依本法应该负的义务，对保险太好，对不对？对被保险这方不好。再往下看，第二款说，只要保险受益人或被保险抛弃或限制其依本法所享受的权利，对要保险这方不好，对保险太好了。再往下看，加重要保或被保险的义务者。对保险这方不好，对保险这方太好，对不对？所以像这些条文呢，在设计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消费者保险这个部分，我们保险法去维持契约的平等性，不是说你今天保险公司订了什么约，契约必须遵守，我们就要被保险公司欺负，不是这样。对江老师说了一句话，江老师说，保险法的核心精神。保障被保险人的权利，他在很多他的文件里面，或在课堂上，他讲过这样的话：保险法是以保障被保险为目的。所以江老在解释很多保险法上问题的时候，就到了这个理论，这叫功能性的解释方法、目的性的解释方法。例如说，上过证交法，证交法立法目的在哪里？发展国民经济，保障投资，对不对？所以我们解释证交法就绕我这个转。那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在哪里？公司法的核心，那公司法的核心在哪里？对哦，还有核心吗？公司法第一条说本法保障公司，然后就讲了怎么叫公司，但是并没有说公司法为什么要立法，对不对？没有这样讲。公司法里面从头到尾就学两件事而已。股东权益的保障嘛，讲来讲去他开股东要怎么样，因为要怎么分，小股东被欺负的话，小股东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股东权益的保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债权人权益的保障嘛。所以整部公司法的核心理念就是如何保障股东权益，如何保障债权权益啊？就这两个、啊，那这两个哪一个比较优先？债权人，在公司法里面是债权人权益优先于股东的权益，债权优先原则。为什么要这样做？公司法很多条文，例如说清算的时候要先。经常债务才能够分派剩余财产，所以公司法的核心是这样的，还是要不考。那所以，那特区法呢？特区法核心一定在哪里？从头到尾不就一条吗？促进特区流通嘛，有没有？就这样。所以学商法的时候一样，你每一个法的核心把它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再解释它，或是在抓什么重点，要怎么去判断是非的时候，绕那个核心去转，你就比这个文章要正确的多。所以它像灯塔一样，告诉我们说，保险法是以保障被保险为目的。因为为什么要保险法存在？它就是要来消弭风险的嘛，它就是去帮助那些会面对风险的人去处理这个保险契约的问题。因此，既然保险法是以保障被保险为目的，江老师可能放任那个保险公司欺负我们这些弱势的被保险吗？不可能嘛！保险法可能会放任保险公司欺负我们吗？不可能。所以自然会有很多法条去维护双方利益上的对等性。但是我们在看法条的时候啊，你就有一个观念，保险有可能是伤人保险啊。伤人保险情况下，双方实力就对等了。双方实力就对等的情形之下，还需要去用这些法条去保护我们吗？就不需要。可是你看看我们刚看的54条跟54条之一，他有说啊，这个法条是用在消费者保险吗？没有这样讲，有没有？那个法条很单纯，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并没有限定说它是消费者保险或伤人保险。 所以我们在适用保险法的法条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要尽信它的文字，像五字跟五字之一没有任何的限制啊。那这样讲起来的话，长荣海运跟国泰世纪长荣保险公司电子保险契约也可以主张54条，也可以主张54条之一吗？这样就不合理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我们在适用保险法概念的时候，要记得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你先判断保险的本质是什么，这什么险种啊？双方当事人是一强一弱吗？还是双方实力是对等？如果今天双方的实力是对等的，例如说刚刚讲的长荣海运去对国泰世纪长荣保险公司，或者华航去对西南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54条跟54条之一就丢一边哦，因为那个条文这两条文是一强一弱在用，它是消费者保险在用，这样听懂意思哈？所以一样哦，看保险法的时候，要从法理为出发点去解读保险法，去判断那些法条的适用范围跟适用效果，而不是单纯看法条文字就认定说它该怎么使用。这是学保险一定要先有的心理准备，然后跟其他各科不太一样。但像其他的部分就是你看法条去适用，所以保险法偏偏就不是这样。那保险法学者在适用法条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保险法的实务见解，常常把保险法的法条都在一边，就认为说虽然法条这样写，不过就这样。好，所以其实保险法这部法是被看不起的，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看中他自己啊，就他的法条乱七八糟很多。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一页这里面介绍的保险的概念。保险概念这边呢，先简单讲一下为什么要保险。我们刚刚提到说，保险目的呢就是给人损失嘛，就连续小资金提供大保障，每一个人都出一点钱，然后对于面对损害的人呢加以填补了哈。所以保险嘛，要记得它是填补损失，所以保险金的给付啊，不是一种损害的赔偿。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把保险金给被保险人，这不是保险公司赔钱给被保险人，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被保险遭受到的损害，就天灾事变啊，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假设我的车子，开在路上，然后龙卷风呜卷起来，嘣掉下来，车子砸坏了，保险公司给我100万弥补我的损害，那请问这个样是保险公司给我钱吗？不是啊，因为损害是龙卷风造成的，不是保险公司造成的，所以保险公司给我保险金是依约履行保险给付义务啊，它不是损害赔偿的概念。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边一个重点是要知道说，保险金的给付是一种填补损失的制度，它不是一种损害赔偿。保险公司给我们钱，并不是保险公司对我们债务不履行或对我们负面行为对我们做损害赔偿，不是这样。它只是依照保险契约的内容给付保险金给我们而已。可是偏偏呢，我们的法条到处都看到赔偿、赔偿、赔偿、赔偿这些用语。例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保险法第一条对保险的定义。保险法第一条是提到说，本法所生的保险呢、未当事人约定，一方交付保险费于他方，他方对于因为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事故所致的损害，负担赔偿财物之行为。这个他方是谁？就是保险公司啊。那一方交付保险费于他方，那一方就是我们这一边啊。我们这边是交保费保险这一边嘛。我们那一边呢，交保险费给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呢，对于因为不可预料或抗力事故所致的损害，负担赔偿财物之行为。法条用语都是这样写的，你看从头到尾保险法的法条都在讲赔偿财物、赔偿保险金，但是建议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你不要写赔偿，就算学者教科书上写的赔偿，你也不要写赔偿，反正考试的把文字写中心点，就是给付保险金，这样子好。就考试的时候，你要记得要写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否给付保险金？一样，保险公司应该给付保险金，或者保险公司无需给付保险金，就这样写。不要写保险公司应该赔偿被保险人，这样 OK 吗？这样你写赔偿就会让那些比较龟毛的学者，就是比较谨慎的学者，认为说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如果写给付保险金呢，这样不会有人有什么质疑。所以不要写什么赔偿保险金哦，没有什么赔偿，因为它只是一种依约的履行契约的结果嘛，依约给付保险金而已。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一页这边才提到说呢，那。保险法的规范中心在于商业保险，我们刚刚说到，就往下看第三点，我们说第一条规定不当，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郭浩立提到说，保险金的给付的性质并不是一种损害赔偿，这种损失补偿，我们刚刚说的，往下看郭浩这边呢，他是针对第一条里面提到的说，我们的保险法里面提到说，一方交付保险费于他方就因为不可预料或者恶劣事故所致的损害，负担赔偿财务的行为嘛。但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买一个保险就怎么样，提供全面的保障，听起来是这样。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例如说，举个例来说，曾经遇过一个案子，这样，我有个客户嘞，他去玩那个滑翔翼， 滑翔翼是没有动力机设备的，它是浮木这样滑翔翼。那他去玩滑翔翼，后来就受伤，那受伤就请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不赔，不赔，不能不赔的。我们一般的意外保险条款里面都会有那个，就是应该说伤害保险条款里面都会有自招危险的排除规定。所以如果你要去从事某些高危险性的行为的话，它就会排除在保险范围里面。所以这边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保险契约并不是包山包海什么都保，每一种保险契约它都有它特定的保障范围。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规定？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不把各种风险切割开来，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办法去评估每一个险种事故发生的频率还有损害大小是多少。他如果没办法评估这个，他保险费就没办法决定怎么收。例如假设你是开飞机，我是开机场客，我们俩去买保险的话，如果每个在把我们归类在同一类的时候，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跟我们收钱，因为你的风险跟我的风险不一样。开飞机可能发生事故频率很低，但是只要发生事故死的几率很高。开自行车可能发生事故频率非常高，但是发生事故死的几率并不高。所以保险公司要怎么做呢？开飞机的能归为一群，开自行车的归为一群，开坦克车的归为一群，对不对？各自归为一群嘛。然后我们每一群的人，我们自己的风险事故发生频率不一样，可能大小不一样，像保险公司要去归类说要怎么收保险费。所以保险公司它为了要去确定它的保险费的收取关系，它就必须把风险做归类。所以你今天买的意外险啊，是买什么意外险？有可能我们会买，而是从事高危险活动的意外险。那如果没有讲的话，一般的意外险就是会有一些排除条款，说哪些部分是不保的。因此呢，并不是说不可以任何行业事故都保。就例如就像刚刚讲的龙卷风，车被龙卷风刮走，这个就是我们前两年的案例而已。车被龙卷风刮走有保吗？我们目前实物上的车险有三种，所谓的假式车险、乙式车险、丙式车险。假式车险是只要车子受伤就保，车碰撞就保，或是不是碰撞也保，假式车险。所以呢，假式车险是这样啊，就是车被龙卷风刮走，天外飞来一颗陨石，假式车险都保。只要你的车子受伤，假式车险就会理赔，这叫假式。然后丙式车险是保什么？保车跟车碰撞才保。如果不是车跟车碰撞就不保，例如说一个人无聊走过你的车子旁边，然后踹你的车门一脚凹进去不赔，因为这个人不是人，这个人是人不是车。但如果一辆车 A 到你呢，他会赔，这是丙式车险是这样。那乙式车险呢？它是基本上车子受了损害就会赔，不过它有很多限制条款，例如说龙卷风刮走不赔，但如果说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踹一脚，他会赔，这差别啦。所以每一个保险的承保范围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观念哦。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针对这个事故要理赔吗？第一个先把保险契约拿起来。你这心中一个观念就是：主观承保范围、客观承保范围。哦，主观承保范围跟客观承保范围，这个我们那个再讲一讲。主观承保范围的概念就是：你这个事故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一般来说，故意导致的损害是不会赔的，过失是会赔的。那另外一种概念是客观承保范围。客观承保范围，例如说。我这个甲、乙、丙三种保险，或是保甲式，还是我保的是乙式，还是我保的是丙式车险？那不同的险种，它承保范围是不一样的、啊。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事故都会赔，而是在保险契约内所约定的保险事故才会赔。那保险契约内所约定的保险事故，它有主客观两类，主观的就是讨论说事故的发生是故意或过失来的，客观它讨论的事故就是这个契约承保范围到哪里。啊，所以呢，我们第一条提到说，因为不可预料不可抗事故所致的损害，保险公司都会理赔，那这样不对，并不是包山包海什么都赔。我有一个特殊性啊，海上保险很特殊，我们后面会稍微提一下。海上保险是传出去啊，只要你有平安回港、啊、就赔。因为哦，海上风险实在是太多样化，而且我们人类哦渺小到也不可预测。我们到现在有很多海难事故的发生，是根本不知道它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只知道说船没有回来。如果说我们要把海上事故列举出来说，因为海啸赔，因为战争击沉赔，因为被鲨鱼撞到赔，被鲸鱼撞翻赔，因为遇到海龙赔。如果说我们的设计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很难说的。如果说我们的设计是这样的话，那假设像那种开去百慕达三角洲里面再出来那种，就会发生那种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不见的，那就不用赔吗？这样就不合理吗？因为海上保险出发点就是出去了没有回来，那就是有损害的产生啊。所以它的特殊性在于说，它保的是很全面性，反正船出去没有回来就赔。那至于它怎么没有回来，其实没有人在乎这个，我们只知道人没有回来。但路上保险就比较不是这样，路上的风险一个一个都很特别啊。所以这是不同性质上的差异，因此原则上保险法的险种你要记得， 不同的保险契约保障范围不一样，绝对不是像第一条所讲的，保险就是包山包海，什么都保，不是每一份保险单要按固定的承保方，把这个观念要放很清楚在脑袋里面哦。再来往下看第三个，你看到我们第一条里面来提到说呢，保险人呢，他最后是提到说要负担赔偿财务的行为，赔偿财务，赔偿财务很简单，能给钱给东西嘛？可是我们记得哦，保险的概念是填补损害，对不对？填补损害。民法教我们填补损害的方法，在损害赔偿在里面，民法二一三条教我们损害赔偿的方法是什么？回复原状、金钱赔偿，这两个方法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保险法这边不写回复原状？为什么一定是赔偿财务呢？为什么？难道不能够采用回复原状的方法吗？比如说你的车子买一个车险，嘣撞凹了，你就跟保险公司说这个啊，赔我3万块。保险公司说不要，给你3万块了，我有特约车厂，帮你修到新的呀，不要，我要3万块。我喜欢开凹掉的车，那是我的3万块。保险公司不要了，回复原状吗？填补了损害啊，不要，我的损害要3万块，没道理吗？回复原状就填补损害最直接的方法，那为什么不能呢？所以我们保险法第一条在第一项这边关于保险的定义，很明显就是三个问题了，就跟保险制度不符。所以你就说，你看到第一条，你就不要对保险抱太大的希望。保险什么时候立法的？民国18年。想看看民国18年的人他们在想什么？那时候国民政府好像快挂了，对不对？我们政府最近开始前几年，对那个时候政局尚未稳定，民心还未开发的情况，写出来的法条能写这样，其实已经不错了。但是毕竟没有想到那么的多嘛。我们现在是因为生活安乐了，我们才会有很多时间去念这些书嘛。他们那时候没办法，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定的法条就是这样。不要太苛责他们，要苛责是谁？要苛责是这几年来的立法者在干嘛？因为我们生活安乐很久了嘞，那这些法条为什么不要好好的调一调？就没有在想，用大家在在乎这个嘛。好，所以第一条的概念这边稍微理解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第一页这边的保险特征。保险特征哦，每本教科书写的不太一样啊。那我这边用的是江韶波老师的体系，我先讲，这是江老师的体系。如果哦，对对对，还有一本的书可以看，不能够忘记它。现在在东吴大学教书，也是一美法系，是我们刘忠宏刘老师写在这样的，还不记得，我把它写在旁边一点。那我这个是照笔画顺序排列的，就是上下是辈分关系，那横向是笔画关系的。刘老师应该也算很资深了，刘忠宏刘老师。刘老师那本叫做啊，叫保险法律。欸，不是新保险法那改的，然后他这本有改版哦，有再版，改版不是再版，新保险法有加一点东西，最新版是去年版，他之前有一本比较薄，就有点蓝紫色皮，然后现在改的比较厚一点，然后封面看起来，比较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好，刘老师哦，很特别，所谓的特别就是。他的学说很独特，他是英美法回来的，但是他写的英美法跟别的英美法这些英美法不太一样，跟以前大家在美国念书是不一样的书吧。所以呢，刘老师在我们国内算是独特的一书。那他的见解，我个人认为刘老师的见解还蛮温暖的，富有人性。也就是说他在想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比较不管法理。我觉得个人想法，我觉得他有时候不太管法理，他就觉得这样比较好，他就认为法律应该要这样。但是他可能没有去想到，或许这样做会有其他的困难啊。所以我们说，我也觉得刘老师好人来，就是还蛮温暖的一个。我看他的书的感觉，就感觉到那个温暖的感觉。所以看其他学者的书比较没有温暖的感觉，刘老师的书看起来有温暖的感觉。所以他的书也可以看。可是哦，就现实上来说，如果我们今天讲说这三大派的话，因为汪老师是林老师的学生嘛，那叶老师是江老师的学生，所以他们以前是师父之争，现在变成徒弟之争，可是都良性的竞争。刘老师呢，就是自己一派。那刘老师这一派呢，在国考上相对比较弱一点点。那是林老师这一派跟江老师这一派在国考上，出头的机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点。我们讲相对啊，刘老师还是有在补习，不是没有。所以刘老师的书也可以看，但是他可能就会，我觉得稍稍可能要不像主流啊，他可能就比较旁，叫做旁支，所以他的学说比较少人支持，因为他学说比较特殊这样子。好。这些书都可以看哦。那刘老师的书里面啊，提到保险要素，他就列了很多点。我这边只列五点，这是江老师的体系。 但刘老师他有他自己的体现，自己的很多点。可是刘老师有很多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刘老师在书里面介绍那么多点，融合起来是刘老师这五点。那林兄老师根本就懒得练，他说那这有什么好讲？所以他的书里面就没有去把它讲那么仔细。所以每个人书上写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边呢是姜老师写的比较好，把它放在用姜老师的体系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提到说要有共同管理，保险的出发点绝对不会是一对一的，没有那种客制化的保险契约，因为保险的概念就是凝聚小资金成就大保障嘛，对不对？你出点保险费，我出点保险费，凝聚成一笔大笔的资金之后，在某人受的损害给他填补，所以他不可能有一对一客制化的保险契约，他一定有多险共同管理存在，没有共同管理存在，根本就无从凝聚小资金成就大保障。好，那提到说，必须面对相同危险的多数，一定要相同危险。我们刚刚说过，因为在保险公司做保险规划的时候，如果危险的种类不一样的话，那么不同的危险事故发生频率不一样，损害大小不一样，保险公司不同做保险规划，所以是相同危险的一群人。那这个一群人呢，成就的一个概念叫团体性。这个团体性呢，是我们解释保险契约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哦。因为保险关系啊，你如果说它是一个契约关系的话，先假设我们看单一的保险人跟保险之单一的保险跟被保、标保人之间的话，或许它是一个单一的保险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保险实务上其实是这样，假设保险在这里啊，本来保险实务上是这些保险人他会用定型化契约的方式去跟各式各样的标保人，这些都标保人，这些都是标保人，还有很多人哦，你要写多少有多少。他会跟这么多标保人签同一份约，例如说我买的假设车险长这样，你买的是车险长这样，他买的是车险长这样，大家买的车险都长一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发生纠纷的时候，如果从个案上来看，看起来很像是这样。如果发生纠纷的时候看起来像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保险契约的时候，看起来是你解释的保险契约对他有利还是对保险有利，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偏偏因为这些契约关系啊，他们都是同一份，他们都是共同的契约，所以如果你在这里啊解释契约条款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保险跟这个要保人解释，保险跟这个要保人跟其他所有要保人解释。因此我们在解释保险法的时候，例如说刚五十四条说，我们要做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啊。五十四条之一说呢，如果对被保险要保对方显示公平的话，契约无效。我们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保险跟这个要保两个彼此契约的纠纷，不能够这样看，因为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份保单不是只卖给这个要保人，还卖给成千上万个要保人。你对一份保单的解释，你的影响不是单一个案的影响。解释的结果是所有保单的影响，因此这是团体性的概念。因此，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这里。第一页，保险特征一，共同团体的括号。我这边提到说，危险共同团体在法理上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在解释保险契约条款的时候，不可以将之视为要保跟保险彼此利益的争执。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单一的要保跟保险的关系，表面上好像只有这个保险跟这个要保的关系，对不对？实际上，因为这一份保单它是卖给成千上万的人的，它是定型化契约的，所以一份保单的解释影响层面是非常大的。在这边提到说，应该是整个危险共同团体里面应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去详加考虑。所以我们在判断对要保有利与否的时候，不是只针对要保一号去判断，也不是二号去判断，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危险共同团体一起去判断。保险要保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到一百号、一千号这些组合起来就叫危险共同团体。所以我们在判断契约条款的效力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个别契约的争执，你应该想到你对这份保单做了一个解释之后，它影响层面是基于有签这份保单的这些成千上万的要保人，这就是团体性的重要概念。它衍生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好，接下来来往下看危险。保险法界呢有句话这么说，那姜老师这里就要常讲，叫做无危险就无保险。没有危险就不用保吗？有危险才有需要保哦，没有危险就不用保。那你说没有危险谁要去买保险？当然有可能。有的情况是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没有危险，你以为有了，然后呢才发现说原来我买保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危险。比如说船出海去，船出海去呢，你就想说这个船我去帮我买保险，一拖两拖三拖四拖之后船去到港，你 不知道怎么到达，但是你还是买保险契约，也就没有危险而买保险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没有危险而买保险怎么情形？例如说，你有一辆新车，这辆新车呢停在路边，刚打完蜡洗完，看着亮晶晶，很开心，嘣，下一秒被撞烂，冷静的拿起电话跟保险公司说：“你没有卖车子的保险吗？我想买一个。”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已经被撞烂，危险存在没有？没有危险的，还没有被撞之前它有危险吗？现在危险已经发生，已经实现了，就是再没有危险了。能听懂这句话吗？我们人会怕死，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死，死了就不用怕死。所以死者会去面对死亡的危险吗？就我认知到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是不需要去面对。或许有些神学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理性来看，应该是死者不需要再去面对危险嘛。所以呢，当你这辆车已经被撞烂的时候，还打算跟保险公司讲说我要买保险，保险公司我不明就里，就跟你签了。请问这个保险契约不就是一个没有危险买保险的情况吗？那你这时候去签这个保险契约，不就是想把这个危险带给谁？带给保险公司一样吗？所以像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此呢，我们在危险这个部分就讨论这个问题。来，请看危险的部分，括号一同一性。同一性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危险共同体里面提到的，面对相同的危险组合在一起。啊，这个两个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再往下看，不确定性。危险要具有不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性呢？来往下看你的权益，我们说会不会发生不确定，还有确定会发生，但是不知道怎么发生。例如说，车子如果被撞烂，不确定，这是会不会发生不确定，这叫客观上的不确定。事情会不会发生不确定，这是客观上的不确定。那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定会发生，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是主观上的不确定。就它客观上是绝对会发生的，但是不知道什么会发生。例如说，人都会死啊，早死晚死，但人都会死。所以人的死亡是一种主观的不确定。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但是我们不确定为什么会死。那这两种不确定呢，保险法都保。那保险法都保，所以我们保险法里面会有所谓意外保险。事故会发生不确定保、有发生不赔，没发生不赔。我们保险法还有保所谓的人寿保险，人寿保险就是人一定会死，对不对？人死就赔。那我们就想说，人家保险公司赚什么？赚你的长寿了。你看嘛，人一定会死嘛，死的时候给保险金嘛。如果你签了保险契约之后，过一年就死了，保险公司亏大了。他可能收你10000块的保费，但却付你100万的保险金，他亏99万，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签了保险契约之后呢？签了保险契约之后，一活40年都没有死，保险契约就保险公司就赚到了，因为他收你很多保费啊，最后只赔你100万，类似像这样。当然可能实物上设计不会设计那么夸张，只是说人寿保险契约保险公司还是有赚，他赚的是什么？就是你活得越久，他赚的越多，你越早死。它亏越大，这是人寿保险的概念。所以我们保险法呢，它所保障保险是产险里面保的是不确定的事情，对不对？车子有可能会撞，有可能不会被撞，这不确定的事情。寿险保的是什么？人寿保险，我们讲人寿保险保的是主观上的不确定。不过人身保险的概念不是只有人寿保险哦，都要知道。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法条体系好了。那请翻到101条。这是很多人的通病，在实务上也一样看到这个通病。很多人在适用保险法的时候，总在讲人身保险、人身保险、人身保险，总在讲人寿保险、人寿保险、人寿保险。好像人身保险就是人寿保险啊，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仔细看一下101条，你看101条，它不是有第4章人身保险契约吗？那人身保险下面讲第一节人寿保险，来往后翻，请翻到130条。125条上面写一个什么健康保险第二节有没有？来往后看131条伤害保险，来接下来135之1年金保险，所以人身保险你再看一次101条上面那个第4章是人身保险，对不对？所以人身保险分成几类？人身保险它分成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伤害保险、年金保险。所以以后啊，我们在讲保险的险种的时候啊，不要讲那么笼统，不要讲说啊人身保险怎么样，这样讲就太笼统。因为人身保险里面到底指的是人寿保险、伤害保险、健康保险还是年金保险，不一定啊。这四种保险规定不太一样，这样 OK 吗？所以在观念上还了解到说，保险法保是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呢，包括会不会发生不确定的客观上不确定，还有一定会发生的主观上的不确定。 大家往下看，危险呢必须要怎样？第一页这边还有圆圈，这个尚未发生或尚未消灭。你觉得危险还没有发生，它有被保的必要性吗？如果危险已经消灭了，那你就没有保的必要性。所以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的概念，就是危险必须是存在的。那如果危险不存在还去买保险，哎，这是我们下面这个问题的。若保险契约成立时，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该保险契约效力如何？比如说，保我们车子已经撞了才去买保险，或者说船已经到港了才去买保险，这种情况效力如何？哦，来看一下51条，保险法呢有一个条文在处理这个情形。保险法第51条，它的体系在保险法的第二章保险契约的第一节通则。我们保险法很特殊了，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一页这边，就讲的第一就是第一条。你看保险法第一条啊，这个法律的体系啊，它第一条写第一章总则怎么样啊？总则，然后第一节是建议和分类嘛。接下来你看到14条这里，你看那个第二节叫保险利益，然后再往后翻。21条上面有一个什么保险费，然后29条上面有一个保险的责任，再来35条上面有个副保险，39条上面有个再保险，所以这些就是保险法的总则嘛。然后接下来你看第二章，就是我们刚看43条的第二章保险契约第一节通则，所以它有一个保险法的总则之外，它还有一个保险契约的通则的规范。然后保险契约呢，我们后面还会再分成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例如说你往后翻。翻到那个170条，来到第3章，财产保险，然后刚看101条，第4章人身保险，要看什么保险的体系嘛？对，我们保险法是这样嘛？你看把体系装起来，我们先有一个总则，总则之后呢，再保险契约。然后这个保险契约里面还有一个通则，是针对保险契约的通则。然后后面我们才分财产保险，然后才分人身保险。然后人身保险就像我刚刚讲，它又分成4类，怎么样？然后财产保险也分成很多类的，像火灾保险、陆空保险、海上保险、保证保险，还有分很多种。所以我们架构是这样哦。通则是整个保险法的通则，然后保险契总则是整个保险法的总则，然后保险契约里面还有自己的契约通则，然后严格来说，保险契约是分成财产保险契约、人身保险契约2类，那我们的规定是在第3章、第4章，那后面就是保险业，然后刚刚讲保险业不会考。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看这51条，它在保险契约通则里面，来看51条，保险法第51条这边规定说。保险契约订立时啊，保险标的是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的契约无效，但为当事人双方所不知者不在此限。啊，保险契约订立的时候，保险标的是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者无效，可见订约时如果没有危险的存在，因为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没有危险存在，契约就无效。这个就是无危险则无保险的具体落实规定。不过呢，你看51条，它也是一样有个弹出啊。51条弹出说，但是为当方双方当事人所不知者不在此限。就是我当事人双方都不知道危险已经发生，或者已经消灭，也就是双方都是善意的相信危险还存在的时候，这种情形之下呢，不在此限，保险契约还是有效。你怎么看第一页上面这边提到说了，讲义第一页这边下面哪、啊、下面，保险契约订立时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该保险契约效力为何？原则上依照51条第一项的本文。这契约已经无效，对不对？因为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那无效呢就回复原状嘛，啊，保费就退还了，等等这些就回到民法的概念上去。好，但是例外情形，在51条第一项暂住的提到说，双方善意的时候，当事人双方都不知道危险已经发生已经消灭的话，契约还是有效。所以契约还是有效什么意思？例如说，举个例子来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开着我的新车。到保险公司买保险契约，我在保险公司大楼楼下把这个汽车停车格，把车停好，然后呢，回头看看他闪亮的新车，露出满意的表情，摸摸他的引擎盖，说：“待会我就回来。”那我就上去了。那我坐电梯上去的时候呢，跟他们相谈甚欢，谈了半小时，然后我就跟他签了保险契约。 然后后来下楼吃饭呢，他也被撞了。我就惊慌失措之余说：“谁干？什么时候干？”然后就有一个路人说：“你刚上去他就被撞烂了。”所以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我在签约的时候车已经被撞烂，我知道吗？我不知道。保险公司知道吗？不知道。双方善意，契约仍然有效。所以这份保单要不要给这各个车主？要，这样可以理解吗？我还是可以拿到保险金，但是保险费要不要缴？还是要缴吗？啊，保险费要缴，那我保险金还是可以的。这是所谓契约有效的意思啊。所以他最强调说，追溯保险的概念是什么？双方善意，我不知道车被撞烂，你也不知道事故已经发生，那这个契约还是有效，我保险费照付，因为事故发生了，保险金照给。这个很好理解了哈，因为我知道它发生了嘛。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情况是比较不一样。来往下看，下面这边契约，只有当腰保人知道危险金发生，或只有保险知道危险金消灭。这个请接着看51条第2项。51条第2项规定说，缔约时啊，如果仅腰保人知危险金发生者，保险不受契约的拘束。缔约时仅保险知道危险金消灭者，腰保人不受契约的拘束。其实我讨厌法条写不受契约拘束，那这样到底契约是有效还是没有效，就写不清不楚了。不受拘束嘛，那不受拘束有效还是没有效？我们看这边有几种解释方法。先来看下面这种契约效力的解释法，这边原均一的叫相对无效说，相对无效说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对不受拘束那一方来说，契约就是无效；那对受拘束那一方来说，契约还是有效。可是我们这样看这个相对无效说，会的民法上有问题啊。我们在讲民法的时候讲，所谓的无效就是法律行为的无效，是事实当然确定无效。那无效应该有对事效果吧？无效应该不会有相对性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保险法这样解释的话，好吗？我们至少是个民商合一的国家吧？我们没有商法统合，用来是民法统合吧？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解释方法呢，就我觉得认为说不太妥当。因此，我们看江浩国老师的解释方法，来，请看到第2页上面的。江老师认为说，只要不符合原则，也不符合例外，那就应该说只要不符合例外，那就回到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的话，契约就无效；危险不存在，契约就无效。这是原则，对不对？那我们的例外是什么？51条第1项3出嘛，双方善意的时候契约才会有效。那只要不符合51条第1项3出，只要不是双方善意，那契约就应该要无效吗？所以这个无效说的说法，它的出发点就是例外解释重演。因为法条上只有讲啊，法条上只有说双方善意契约才会有效，对不对？51条第1项3出是这么说的。所以只要不符合双方善意这个要件的话，契约就是无效了。所以这51条第2项的情形，契约无效；这51条第3项的情形，契约还是无效。那你说它这样该怎么处理、怎么运作呢？要往下看。江老师认为呢，我们有另外的法条在处理它，契约无效之后的法律效果。本来回到民法去看，契约无效的话是应该要回归原状，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但是呢，我们保险法特别定了51条第，特别定了24条的规定哦，来对这个回复原状做一些修正。来，请看24条这里。24条这个呢，这边的规定是排除民法在认定契约无效的回复原状这边规定。好，本来如果回到民法去看，契约无效是要回归原状。24条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回复原状，我们做特别的处理。怎么特别处理呢？你看24条第1项提到说，保险契约因为51条第2项的形式，而保险不受拘束时，来51条第2项的情形是什么情形？是腰保人知道危险已经发生了，他还去买保险契约。你已经知道你车子被撞烂，还去买保险契约，这个时候是可恶的嘛？对不对？你是可恶的嘛？保险的概念是事故还没有发生，先去买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来理赔，而不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去买保险的。所以，如果你明明知道危险已经发生了，却跟我去买保险，企图来理赔，那你想跟保险公司骗保险金吗？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可归的一方是谁？要保人那一方啊，他恶性比较高嘛。所以我们24条就说了，保险契约因为51条第2项的情事而保险不受拘束时，保险得请求偿还费用。把他缔约所耗费这些成本要回来之外，已经收了保险费，不需要返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原本契约无效应该回复原状嘛，但是这个24条第1项说不回复原状，而且保费可以要那个支付费用要回来之外，他已经收到保险费，不回复原状，不返还。再来，24条第2项说，保险契约因为51条第3项的形式要保不受拘束时， 来，五十一条第三项的情形是，再看一次，什么情形？五十一条第三项的情形是说，保险公司明知危险已经消灭，却还是卖保险契约给这个养老人，就表示保险公司硬要赚人家保费，明明知道没有危险，却还卖保险契约。所以这个时候可归责的是谁？是保险公司这一方，哦，是保险这一方。因此呢，在二十四条这边第二项规定说，二十四条这边第二项规定说，保险契约因为五十一条第三项的结社要保不受拘束的时候，保险不得请求那个保险费以及偿还费用，已经收了保险费还要偿还之。所以从我们这些法条来看呢，江老师的意思就是，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它是原则。只要不符合这个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的原则之外，那就得看你们符合例外规范。我们目前意外规范只有一个，就是五十一条第一项但书，在契约双方当事人都是善意，不知道危险已经发生了消灭的情况之下，契约还是会有效。如果不符合但书的情形，也就是五十一条第二项或第三项这些情形，那么契约就应该朝例外解释从严的角度往无效去解释。那往无效去解释的话，本来无效回到民法的规定，应该回复原状，双方互不回复原状的义务。但是保险法二十四条特别考量当事人的恶性。在五十一条第二项的情况，腰保人明知道危险已经发生才去买保险契约，恶性在腰保人，所以腰保人要受到惩罚。在五十一条第三项的情况，保险明知危险已经消灭了还去卖保险，恶性在保险人，所以保险应该受到惩罚。因此二十四条的第一项和二十四条第二项就把这些惩罚规定定出来。所以我们的二十四条是回复原状的特别设计，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哈。这就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出来的话呢，就把那个相对无效说稍微带一下，那最后来写江老师这个绝对无效的说法，没有危险就没有保险，例外就是双方善意，不符合例外就回到五十一条，那就回到二十四条去做惩罚的设计。好，这个点哦，是我们保险法一开始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很小的争点，在危险这个要素上。那这个争点呢，现在告诉你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我们保险法在讲的是保险契约。讲到契约，你就回去想想，你再学好不好？当然，你再没学好的话，你保险法学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对于契约双方当事人权利关系啊，在债种里面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比如债务履行啊、实物持业啊，像这些条件都没学好的时候，你看保险契约，你还是会遇到一样的困难。保险是一个在个以外的有名契约哦，那我们又名账合一嘛，所以我们保险法就是适用债种的规定。那所以如果说你在学保险的时候觉得这边卡卡那边卡卡，你要去想一下，我的卡是卡在债的观念不够清楚，还是卡在保险法中不够清楚？如果是债的观念不够清楚的话，那我就救不了你。我们当然上课会多少讲一点，可是毕竟我们不是叫民法的，所以如果你是这一部分不清楚的话，就把它记下来，回去把民总，然后回去把债总好好的学好。还有保险契约牵涉到意思表示的解释，意思表示的解释呢，就牵涉到民总的概念，或者说保险契约牵涉到代理啊，代理民总和债总都有，对不对？所以这部分会让我们感受到说，因为它是个契约关系，你在民事法律如果没有学好，那学保险法的契约关系的话，相对就会比较辛苦。这个部分要先有心理准备。它跟其他，比如说学票据最开心的无音信，对不对？管它原本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学公司呢，也没有在讨论他们的、学公司是几乎都感受不到民法嘛，不多吧，很少嘛，对不对？学海商很少，不过海商你这个月中契约它还是有，但是它特殊性在保险法跟海商比较像，你要记得。在本职如果没有学好，保险法就会比较辛苦，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下再来看那个危险的第三个要素。 Thank you.